去到了机场，记得 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上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特价。你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柏原太河、傲将军、Azuna，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啊，咁啊，未繼續講越南之前，我哋又講下第二啲嘢啦。因為上個禮拜咧，我哋冇做到節目啦，咁就有啲嘢要補充翻嘅，關於個北上打上前嘅。咁我哋咧就我哋係幾時去嘅？我都唔記得咗。總之上個 around 上個禮拜，上個禮拜 嘅前一個禮拜嘅， 係啦， 冇錯。總之去咗啦。我同阿 Dick 咧就去咗邊度咧？去咗呢個咧石結尾，咁咧就參觀咗呢個咧夏建強嘅畫展，只有我和媽媽的日子。咁我哋去到咧，其實咧都已經係有啲遲㗎啦。有啲十室九空嘅 feel 啦，因為好多人買曬啲畫。 OK， 我應該咁樣補，我補充翻少少嘢先啦。Okay， 其實應該咁樣講嘅，其實去到嘅時間咧，大約大致上係30多幅畫。OK，我諗你冇懷疑到啦。其實咧，佢喺畫框度好多貼咗紅色一點圓形嘅 label 嘅，其實就代表係買咗嘅。咁只不過咧，成個畫展就係咧，當佢完成咗畫展之後咧，咁嗰啲畫咧就會歸咗認購咗嘅人咁樣嘅， 但係我哋同阿莫超然傾偈嘅時候，佢都同我哋講話係有啲畫都已經俾人拎走咗嘅，佢都有同我哋提及過啦。咁但係總之就唔緊要啦。 係咯， 首先去到你有咩感覺先？ 我幾中意嗰個地方，因為 嗰個地方我睇電視啊睇過好多次啊，我真係孤陋寡聞啊。我同你都係第一次。 sorry， 嗰笪地方我全名唔記得，賽馬會乜乜乜乜中心啊？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創意藝術中心，佢係一個幾似學校嘅一個間隔嚟嘅。我哋一去到嘅時候好得意。 原本係咩嚟嘅先？ 哇，原址啊！ 原址咪石結尾嘅舊屋村咯。 OK， 我覺得好學校 feel 嘅。OK， 咁我哋去到嘅時候咧，一上到去啦，佢有少 coffee shop 喺度啦。咁個情懷幾好啦。跟住其實佢圍住幾層樓，四層樓高。咁然之後一個大堂，佢亦都擺一啲雕塑藝術嘅嘢喺度嘅。咁然之後我哋慢慢搭 lift 上去啦，因為 就好多工作坊喺嗰度做嘢嘅。係 啦。 嘅 咁個畫展就喺二樓嚟嘅，我冇記錯。咁然之後直行入到去就係、是。咁嗰度咁佢擺咗大約30多幅畫到啦，咁都係阿夏建強小朋友畫㗎啦。咁我哋參觀咗一陣嘅時間，咁影咗啲相。咁最重要其實係咩呢？我哋捐咗個10,000元俾佢哋。 冇錯，我哋就喺北上打賞前嗰度呢就攞咗10,000元出嚟㗎啦，咁就已經捐咗。咁稍後我就將嗰張 receipt 啊，或者仲有就係、 是、有啲 相我哋會 post 翻上去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啦。咁、咁咧嗱，雖然今日都敏敏地㗎啦，我哋而家錄緊音咧就已經係18號，仲有半個鐘頭都已經係19號㗎啦。咁啊展覽咧就會去到20號嘅。咁我哋都盡少少綿力啦。如果譬如話呼籲一下就係、是、你新鮮熱辣嘅 OK 嚇、啊，我啱啱而家 download 咗呢個北上頻道喺20號之前，咁咧我哋都再提一提你啦。20號咧，這個展會咧，這個展覽會咧就會係完結噶。咁就希望即係大家亦都會再抽啲時間啦，去一去。咁就捐少少錢啦，幫助一下即係夏建強小朋友啦。咁我哋同阿莫超然傾偈嘅時候咧，就佢都話兩母子咧就已經係翻返去北京噶啦。咁就 小朋友咧就都真即係我哋睇完嗰啲畫，其實係覺得個小朋友嗰個畫畫嘅天分係真係好高啊！即係譬如有幅畫，我名我唔記得咗啦，我好印象深刻嘅就係佢畫佢爸爸媽媽喺沈陽擺街檔嘅時候嘅一個情景啦。咁啲畫係觸動到你嘅，真係觸動到你嘅，即係好 touching 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就咁啊，佢我諗佢翻到北京，其實佢好多人都會繼續即係喺呢方面啊，會繼續栽培佢啦。咁同埋就係、是、我哋希望即係可以做到幫到佢嘅嘢唔係好多，咁所以就希望即係我諗就盡量喺。金錢上睇下可唔可以即係俾多啲少少支持俾佢咁樣咯。 你話啲畫呢畫係好多人，你話已經買，好多人買咗。 買咗㗎啦。 貴唔貴啊？ 買咗㗎啦。我冇啊， 冇問過。 我冇問過價錢。咁、哦、但係咧，我就 咁要買翻張一樣嘢，買翻張最平嘅掛啊嘛。啊， 係咪啊？ 係咯。 哦，你唔會好貴㗎咋？我諗真係唔會貴。 唔係我話你去，我話你百蚊。我話你哋去嗰時候，我應該揾。 哎呀，真係諗唔到啊嘛。揾唔緊要啊，我交俾你啊，交俾阿慈山啊，我哋嗰啲咁樣啦。即係會仲有一兩日啊嘛，咁你哋去搞掂佢咯。我呢一兩日就唔得閒啦。 OK， 咁就咩啊？二十號幾點完啊？慈山問我。咁啊，嗱呢度個時間就好簡單嘅啫。個時間咧就係逢每一日都係上午十一點半，就至到下晝嘅六點半。咁啊，然之後咧，個地方難唔難揾嘅咧？唔難揾嘅、 嗯。 你去到石硖尾地鐵站 C 出口， 嗯、 一出嚟咧，喺就你喺你嘅右，喺個出口都係喺你嘅右手邊，你會見到一條落斜路嘅。咁咧，你一路係咁沿住嗰條落斜路一路向前行，然之後視線上你已經見到有一棟大廈咧寫住 JCCAC 咁樣嘅。咁咧就直行就得噶啦，彎都唔使轉噶，行到盡咧就見到個等大廈。咁、入到去你先問人哋，你話喂夏建強嗰個畫展喺邊度啊？咁樣上唔知上二樓嘅啊，咁然之後你就實揾到噶啦，一啲都唔難揾。係 咧，所以如果有 係咯， 不過咧，如果網友即係呢一兩日去嘅，咁啊 post 啲上向北上啦。如果你即係咁覺得哇，我好欣賞呢幅畫，買翻嚟咁嘅好啦。就要咯，買翻嚟唔好去擺喎，想擺燒就都 擺我哋度咯， 粗粗地啊，俾你擺，唉，我啲俾啲位你擺啦， 借住地方俾你擺，冇所謂。 OK。 係啊，即係有樣嘢我又唔係好想提嘅，不過都要提下嘅，因為要俾翻隻手指公俾香港好多有心人啦。 係， 咁就點解我話我唔想提咧？因為呢個目標嘅籌款咧就20萬嘅，其實已經過咗㗎啦。 係好啊， 咁、但係咁我唔想俾到人哋一個誤導，就係可以過咗唔使捐㗎啦咁樣，就唔係咁嘅。OK，、即係錢就冇人嫌多嘅。咁佢兩母子其實真係跟住落嚟打後嘅生活亦都係會好艱苦。咁、所以希望就係越籌得多。好嘛， 香港人咧呢啲方呢方面就好慷慨嘅 呢啲嘢， 所以陣間要晏啲要呼籲啦，出錢唔夠，出力都要嘅，晏啲呼籲。 我講少少嘢先啦。咁另外就係、是、北上打雙線，上次講過啦，30,000蚊我哋用咗10,000蚊啦，剩翻20,000蚊啦。咁其實上個禮拜就冇做節目啦，咁我 check 個條數啦。咁其實呢個禮拜大約有2,000蚊落咗嚟嘅，連埋 PayPal 嗰度。咁所以咧 total 就22,000 OK， 即係我哋有。多翻2,000蚊， 系啦，我哋仲未成功揾到個案啦，系咪而家即系啲環境好咗咧？大家好難，咁我哋就繼續努力揾嘅，咁啊唔緊要，咁啊嗱，譬如呢度我哋又使咗10,000，好開心嘅，使嗰時真係好爽嘅，係啊，係會大客仔咁樣，咁啊跟住就 補充多少少，咁啊都係啦，要好感激，其實好多網友久唔久都 send 啲 email 嚟嘅，咁我覆唔切好多，真係唔好意思啦，有啲甚至可能隔個我即睇落我都慚愧，因為 我哋成日都遲覆， 即係我屌你六天前，哎呀撲街， 係啊， 有啲就係佢可能譬如 我同你一樣 續會員啦，咁佢就話：，誒500蚊咁樣，一啲會費，一啲就打上錢，真係多益善少少，佢感激。 再調翻佢啲數 先，咁點啊？ 係啦， 唔係嗰啲數， 係 我想講就係仲有唔止22,000嘅，其實喺建行咧，其實陸陸續成日都會有人捐錢嘅，不過你唔 Q 上去 check 點解嘅啫，因為我成日都會收到呢啲 message 咁所以係 more than 20,000。 仲有一條數咧，其實咧就唔會走數嘅，咁咧就因為講過話我哋嘅網頁咧。 个广告。 虽然就成日都 download 到节目，但系个网页咧就都好感激咧，系有广告收入啦。 OK， 咁但系咧嗱，真系同大家讲啦，即系嗰条数咧就系嗰条数，佢即系嗰间公司出个嗰个状态就 approve to not transfer。 嗯， 咁我就追紧嗰间诶嗰个公司嘅，咁就佢就话 OK， 我应该 OK 嘅，咁我就如无意外，我应该都有2000蚊左右嘅。 OK， 系啦，得啦，信得过冯总啦。 嗯， 吓咁啊，所以话嗰度有2000，仲有就。我話京城茶館嗰度，我都爭，我都因為講咗三次粗口咧，就有 違反呢個港管局 有兩次係屬於北上打上折 嘅。係啊，我哋 rap 界 係啊，我哋好均真㗎。咁我自己仲爭緊呢個北上打上折1000蚊嘅。OK， 咁所以係加埋埋都有25000到㗎啦。咁但係就唔夠數㗎。咁希望大家 多都唔夠啊， 繼續打上啦。咁啊，做得好就打上啲。咁啊，然之後我哋又可以幫下人咁樣。 嗯， 好啊，咁啊，差唔多啦，打上前又讲完之后又翻翻嚟呢个，即系讲下越南 中越 啊，讲下啲越南嘅华侨啦， 点啊， 即系讲下越南话，头先咩？越南其实你话中国喺我哋头先第一节嘅时候，我哋就讲紧就系话，即系中国政府究竟有几多支援啊嘛，即 系 对呢啲人，又话自己今时今日又话自己系大国啊，呢样嗰样。咁首先嗱，喺呢件事上面咧，由13号开始咧。你睇所有中央台嘅新聞啊，睇中國大部分嘅報紙咧，你好似發覺係冇發生過呢件事咁樣。 唔係啩？ 喂，中國政府直情係講明咧，係不能報道嘅嚇。咁啊，呢個應該係中宣部出嘅一個。即係聲明咧，即係內部聲明咧，就係話咧下令禁止相關嘅報導。咁啊喺呢啲咁關鍵嘅時刻咧，嚴密加大對互聯網控制言論，不得轉載境外嘅報導，刪除相關嘅照片、信息等等。咁所以係完全係冇報導。 點解咧？係咪覺得因為中央嘅台商，所以就食花生蒜咧？ 我覺得幾個原因啦、啊，你如果即係冇報道，就因為第一件事又唔係乜嘢好事，又唔係咩好消息，係咪先？咁啊，即係同越南繼續交惡啦， 係 跟住然之後就仲有，因為你打越南係黐住中國嘅邊界噶嘛，廣西啊嗰邊啊嗰啲係邊界嚟噶嘛，又近雲南噶嘛，咁所以即係譬如話安全問題啦，共產黨嘅角度裏面，咁仲有嘅就係、 是、太失望了。 我諗仲有嘅就係因為嗰度真係有多華僑啊嘛，咁嗰啲華僑可能就有親戚又喺中國境內噶嘛，咁啊總之就係維穩嘅可能係一個問題啦。 嗯， 咁所以咧就完全冇報道。咁啊，譬如話其實喺國外咧就流咗好多相出嚟嘅，咁嗰啲相就係、是。啲即係排華嘅時候嗰啲打砸搶啊，咁啊仲有啲係即係血淋淋啊，好血腥啊咁嗰啲相咧，咁啊喺中國境內就完全係睇唔到。咁、好啦，第一就係又唔報道啦，不聞不問啦。咁啊，你淨係見到啲外交部嗰啲發言人就日日就出嚟就係、是。嚴厲嚴責啦，投訴啦，仲有就係自古以嚟咧，屌你老母呢個地球都係我哋嘅領土嚟嘅，即係嗰啲咁樣咧，係啊，地球以外嘅咧就你㗎啦，咁樣話都唔知咩叫自古以嚟咁呢個咧，咁啊成日都噏呢啲嘢啦，咁、你見到啲外交部嗰啲人咧噏到咧，即係我諗佢都好辛苦啊，今日同菲律賓嗰邊南沙嘅 ，OK， 聽日咧就係越南嘅西沙嘅，佢話隔幾日咧就緊有一次咧呢個日本嘅釣魚島。搞到咧，即系 稿都乱晒， 乱晒大龙嘅。咁但系唔紧要，无论边度都好，自古以嚟都系我领导嚟噶，冇问题嘅，得唔会错嘅，直情系。咁所以就你净系见到系咁嘅啫嘛。咁跟住嗱，撤侨咧，其实系即系中国。我想讲样嘢就系、是，即系共产党，即系嗱呢个。首先、又要讲下古仔，讲下历史啦。 系， 即系呢个日你。對成個印支半島呢度呢個範圍咧，其實大家又知道幾多嘢先？譬如話， 我唔係好熟。 即係嗱，呢個係同中國嘅共產黨，即係中國共產黨其實係即係其中嘅，你知萬惡㗎啦，由1921年建黨以嚟，咁其中其實真係其中一個好主要嘅一個好大嘅罪行咧，其實就係喺呢個輸出革命嘅。呢、這個歷程裏面啦，而輸出革命嘅呢個歷程裏面咧， 即係將所謂嘅共產主義啊嘅革命呢、這個咁嘅思想、啊、傳出去咧，傳得最猛烈嘅地方咧，就一定係喺呢個即係、就是、印支半島。咁、印支半島有啲咩國家咧？包括有越南啊、柬埔寨啊、寮國啊、老窩啊、緬甸啊、泰國啊，呢啲咧全部基本上都係屬於即係、就是、印支半島啦。咁二十年代開始，其實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嚟咧，其實已經一路就開始將呢、這個 共產主義， 即將呢個共產主義就開始輸出㗎啦。咁、呢個真係，譬如話跟住以後打後嘅歲月裏面更加變本加厲啦，因為要喺個成個整個嗰個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入面要同蘇聯爭個一哥嘅地位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咁東南亞同埋呢個印支半島嗰邊就主要都係成日都係。即係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就做好多嘢。咁、譬如你話最近嘅越南，就講翻呢個細佬就係、是、呢、這個細佬今時今日嗱，胡志明市咁，胡志明市而家有個胡志明啊，胡志明咁啊，又講下胡志明啊，胡志明咁係邊個咧？胡志明嘅真名咧又叫阮愛國嘅，姓阮嘅。咁然之後咧就二十年代年青人嘅時候咧有。得到共產黨嘅支持咧，咁啊嚟到呢度，即係嚟到中國有即係學習共產思想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嗱就同香港又有啲淵源嘅喎。喺大約三十年代咧，其實咧就喺直情係喺香港咧成立呢個咧印度支那共產黨嘅喎。咁咧。這個咧係得到共產黨嘅支持，因為嗰陣時都係一個 啊，所以點解頭先我誤會咗同印度有啲關係？ 哦，唔係同印度， 係啊，我 你話同印度有冇關係咧？嗱、啊，我可以咁樣解釋俾你聽，你又錯唔曬嘅 ，Kelvin。但係咧，你又要咁樣睇嗱，譬如話印嗱，譬如我哋淨係攞兩個國家嚟講啊，越南同柬埔寨咧，好多人分唔到越南人同柬埔寨人嘅，但其實你又可以分得到啊，越南人咧就真係有好多係有中國血統嘅，因為你呢個要數到去明朝嘅時候咧，喺明末咧就廣東省呢邊咧有好多人係拒絕降清嘅嗰個年代咧，即係清兵入關之後咧，咁你知道因為呢度係即係所以點解越南人好多廣東人嘅，特別好多東莞人嘅，因為喺大約喺成三百幾四百年前喺明三百年前到咧，明末清初嘅時候咧，就好多好多廣東人拒絕降清咧，就走咗入去越南嘅。咁走咗入去越南之後咧，就慢慢幾百年裏面咧，就落地生根啦，就同好多越南人咧就雜交啦， 繁衍 啦。咁所以咧就你就好難分。其實你有時譬如話，你話啲越南華僑咧，有啲咧喂真係唔止四代人嘅，係幾百年已經喺度。譬如話你越南你揾到有啲人咧叫自己做明鄉人嘅，明鄉人就係明朝個明，鄉下個鄉人。咁樣，明鄉人，佢就叫自己明鄉人，咁就所謂叫就有華人要血統啦，等等呢啲咁嘅嘢。同埋咧，你個宗教方面都係嘅，譬如話越南同柬埔寨都係信佛教啦，泰國啊呢啲全部都信佛教，但係越南人嘅佛教咧係同佢哋係有啲唔同，就係咩？越南人嘅佛教就所謂就叫北傳佛教嚟嘅，就係、是、由中國傳入去越南嘅。但係如果你柬埔寨啊、泰國啊、老窩啊、寮國呢一堆咧，就係、是。Kelvin 講嗰樣嘢就係同印度有關，因為佢嗰個宗教其實就係一個南傳佛教嚟嘅，係、由印度傳翻入去嘅。咁、所以咁啊高咁啊柬埔寨人其實叫高棉人啦，因為佢嘅嗰個其實最大嘅種族係高棉啦。其實仲有好多種族嘅喺柬埔寨，譬如嗰啲咩芒族啊，仲有啲唔知咩丁族啊咁樣嗰啲雜，即係好好多嘅。咁但係咧，你經過幾百年之後咧。因為如果你睇翻一個地，呢個係個地緣政治嘅問題。因為其實咧幾個國家嗰啲邊界係連實曬嘅。咁、所以譬如話越南又試過 control 過泰柬埔寨，柬埔寨又 control 過。你譬如話你如果睇翻個地圖，柬埔寨有下柬埔寨嘅喎，下柬埔寨有黐住個南越嘅喎。南越上面就北越喎，呢、個越南係一條好似一條蟲咁樣噶嘛。咁、所以咧就然之後咧呢幾百年其實就。中國人啦，斗斗就好亂七八糟嘅，中國人啦、老窩人啦、寮國人啦，跟住仲有啲高棉人啦、越南人啦，其實係混曬一齊。但係華人嗰個血統咧， 係喺好，譬如話喺柬埔寨邊，你揾到好都揾到好多嘅人係有華人血統嘅。譬如話你講翻即係鬼哭神號嘅赤柬就係啦，赤柬嗰大堆嘅人，包括老大啊。阿、啊、波爾布特啊，你唔好嗱，你譬如話佢哋嗰啲姓，其實你唔好以為佢嗰個姓係咩？波爾布特其實係有中國人血統嘅，佢阿媽唔知係好似嗰啲潮州嗰啲咁嘅嘢嚟嘅。咁啊，而家波爾布特啊、龍謝啊、朴森潘啊，仲有啊薩益啊、薩英里啊，唔係英薩利，英薩利啦，呢啲咧。全部都係有華人血統嘅，你唔好以為英薩利係鬼佬喎，英薩利係中國人嚟嘅喎，唔係係有中國血統嘅柬埔寨人嚟嘅喎。大佬你講我哋嘅赤柬大佬，即係你大佬赤柬係一個即係人，即係一個人類嘅歷史裏面一個真係好恐怖嘅一段歷史嚟 嘅。波爾布特啊， 嗰三年零八個月由一樣係三年零八個月嘅，同香港一樣，75年去到1978年。OK， 呢班人之詭異就係乜嘢呢？大佬嗱，即係你要講嗰個成個越簡嗰個歷史咧，你係我嘗試下好簡單去講俾你聽，因為真係錯綜複雜都好緊要。即係譬如嗱，我哋可以試下由呢、這個頭先講緊嘅胡志明啦、啊。胡志明就然之後就成立咗呢個印度支那共產黨啦。印度支那共產黨其實係唔係淨係越南人㗎喎？是包埋有柬埔寨支部的。这个柬埔寨支部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其实呢就是第二日的赤柬高棉的前身来的。 嗯 ,okay? 赤柬高棉就是这个就是波尔布特的那个就是一路这样去演化，因为中间其实经过很多东西，譬如说还有就是要特别要提的呢，你不能不要即是要知道呢，就是在二次大战的历史里面呢，是令到整个你为什么这地方全部这么 Q 复杂呢，就是因为在二次大战的，首先就是越南在19世纪是一个法国殖民地来的嘛，那是一个殖民主义啦 ,ok? 那柬埔寨都是的喎，那后面再后少少呢，柬埔寨都是法国殖民地来的喎。咁然之后去到1940年代呢，日本仔呢就开始入侵呢、这个印支半岛啦 ,ok? 咁呢喺印支半岛呢，每个国家呢对日本嗰个入侵呢是有唔同嘅处理㗎喎。佢唔同中国㗎喎，泰国是，其实泰国是企晒喺日本嗰边㗎喎 ,ok? 即係支持日本呢个大东亚共荣圈啊，跟住然之后去反殖民啊，呢样嘢呢佢完全係支持晒㗎喎，所以係战败国嚟㗎泰国其实係。咁然之后越南又点呢？越南你又要提返喺欧战呢一边㗎喎，所以你又有撚排讲。点解呢？因为1940年嘅时候法国系好早战败俾希特拉㗎嘛，跟住维希政府㗎嘛。咁好啦，咁你法国嗰啲殖民地梗系有唔同嘅处理啦。越南嘅处理就系点呢？越南喺二次大战嗰几年呢，系三犯人一齐去统治嘅。包括有呢、這个两三犯人到啦，如果我记得有日本仔啦，有法国嘅政府㗎喎，那个维希政府继续喺度殖民緊呢个越南，但係呢日本人又喺呢个越南入面呢又统治㗎喎，呢个係因为日本同德国系同盟国，跟住然之后大家有个默契，咁因为呢个系一个战略嘅原因呢，所以日本系需要到利用到即係、就是、要 control 成个印支半岛。咁但係仍然都係一个法国政府喎。咁柬埔寨又点呢？柬埔寨选择另外一条路，就係、是、嗰个印度支那共产党嘅柬埔寨支部呢，佢嘅其实呢就係、是、佢选择一条路，就係咩？係同一时间抗日，同埋同一时间喺度抗法。所以係然之后呢就争取自己去独立。仲有譬如缅甸嗰啲又点呢？譬如缅甸呢，你又要讲返昂山素姬个老豆喎。昂山你唔系净系民族英雄啊，其实佢喺二次大战嘅时候，佢系投日噶，佢系企喺日本仔嗰边嘅，点你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咧？ 因为缅甸嗰阵时系英国嘅殖民地啊嘛，咁佢又缅昂山就信日本仔嗰度啦，发展大东亚共荣圈，跟然之后咧就推翻呢、這个即系、就是、殖民帝国，咁所以咧就日本仔就帮缅甸咧。就去赶走呢个英国佬咯， 即系咧由一 option、 啊、option 複雜， 即係 option A 就反日、啊、，option B 咧就親日就反殖民國 ，option C 咧就乜渣都反，係啦。 係啦，咁然之後咧，嗱喺呢段喺呢啲咁嘅時間裏邊，好啦，到日本仔打敗仗嘅時候咧，咁咧呢度咧，哇，就好似個漩渦咁亂啊！可以話俾你聽。 係， 首先就係咩咧？你有，然之後喺嗰個四十年代咧，共產主義就已經入嚟，譬如有胡志明啦。有印度支那嘅共產黨啦，柬埔寨呢邊呢，其實喺四五十年代嗰十年八年呢，就有一班年青人呢，就去留法㗎、即係因為佢係法國殖民地呢，佢又舐嗰啲福利㗎喎，佢又一邊又抗法，一邊又利用嗰啲法國嘅福利呢，咁有好多柬埔寨嘅僆仔呢，就走去法國留學啦，就包括邊啲人呢，波爾布特囉、喬森潘囉、龍謝囉、英薩利咯，呢班人咧，全部都係留法。嗰個奇特就係咩？呢班人留完法， 佢留啲咩翻嚟啊？ 全部讀大學， 係咯。 跟住然之後咧，全部醫生、律師嚟嘅，係中產嘅人嚟嘅， 係。 但係到最後咧，佢哋喺英，但係咧，佢哋同一時間咧，佢哋個腦度咧， 係 思想洗腦咧，全部係極左嘅。共產主義嚟嘅， 係啦，我就諗 所以 佢翻到嚟會唔會復興個共產主義咧？ 所以咪到你嗱，你再跳遠少少啦， 係 翻到嚟佢然之後就有二十年左緊嘅鬥爭啦、 啊， 包括同呢個西哈努克真王啦，西哈努克真王就係柬埔寨呢個咧唔夠時間講，如果你講要講西哈努克咧，呢個人啊仲可悲嘅一個人，即係呢個西哈努克可以第日有時間先再講，因為到最後咧佢又親過美，跟住到最後佢死喺中國，佢當周恩來好似老豆咁樣，佢又信過共產主義，跟住然之後佢係貴族嚟嘅喎，所以你嗰啲嘢話咩咧？又係一套咧，你寫劇本出嚟咧都冇人睇嘅電影，但係真實又竟然會發生，咁、但係即係我哋。只係嘗試簡單去講就係、是、你中間咧嗰廿年左緊咧嗰個赤柬高棉個同個抗呢個法國五十年代打咗一場專邊虎戰役，跟住然之後喺應該喺日內亞就簽訂咗個同美國佬同法國佬就簽訂嗰個和約，跟住然之後越南就開始喺1950年左緊咪將又好似南北韓咁樣咯。就分開做南越同北越咯，嚇咁、然之後南越就黐中國啦，北越就黐呢個 美國， 南越黐美國，北越黐呢個共產黨，咁就係啦。咁而呢個咧就然之後咁咧嗱，再簡單啲講啦，因為我講古仔又唔叻啦，你再簡單講就係咩咧？你喺嗰個四五十年代或者五六十年代一路喺度咧，成個印支半島咧入邊咧有不同嘅嘢。有民族主義啦，有呢個法西斯主義啦，有共產主義啦， 社會主義 亦都有人行呢個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你噏得出嘅全部喺呢度咧，係撈到打到亂曬坑嘅。OK， 咁呢個亦都同泰國有份，即係講緊嗰扎國家全部都有份嘅。咁嗰啲嘢嗰啲歷史你可以自己去睇，但係去到1975年咧，好啦，就係人類嘅其中一個即係、就是、一個災難史啦。就係赤柬解放呢個柬埔寨啦，入西貢嗰段，唔係入金邊啊，赤柬埔寨嘅首都金邊，入金邊嗰段歷史啊，係比二次大戰德國屠殺呢個猶太人嘅歷史更加恐怖嘅大佬，因為金邊呢個首都200幾萬人，嗱，譬如阿迪同阿我而家做緊節目冇戴眼鏡唔使死， 係。 阿迪同阿 Kelvin 已經死咗， 讀書嘅 戴眼鏡已經死咗啦。 點解啊？ 隻手冇枕咪死咯。 點解啊？ 因為你係知識分子咯。啲醫生 唔 係 勞動階 人道立著嗱。首先嗱，波爾布特點樣解放？講俾你聽點樣解放成個金邊嘅先。波爾布特就係點咧？就要所有人啊，全部嘅城市要空曬佢，所有嘅人咧，全部喺特定某一個時間之前，全部要入曬。農村，入曬農村，你因為成個嗰個工程之浩大啊，200萬人口嘅一個城市，全部咧喺特定某一天嘅時間裏邊，全部要撤離，成個金邊要冇人，有啲人遲咗走，有啲係醫生護士咧，人道立場，然之後喺嗰段時間咧已經饑荒啊，仲有啊，成個金融體系打爛，啲錢全部變曬廢紙。變態即係癲曬㗎， 呢個知， 跟住然之後就不斷死人啦，屍橫遍野成個金邊，跟住咪就同你講咯， 唔使，有啲人唔使審㗎，即時已經處決㗎啦，戴眼鏡嘅處決，即係手冇枕嘅處決。你唔係勞動階級嘅就處決， 嗯、 即係然之後佢七幾年嘅時候，臨到毛澤東死，你知唔知波爾布特同埋英薩利走去見啊毛澤東咧？ 係毛澤東講咩？ 毛澤東咪話啦，好嘢你哋，中國共產黨做唔到嘢，你做到啦。佢話。 一山 你中你竟然可以将呢个国家极速地搞到冇咗阶级，冇咗阶级， 乜捻都冇。 你咁得嗱，介绍到电影俾你睇啊！你睇《Killing Field》战火屠城啊、嗯、，OK 嗱，你咁细未必有睇过啦，就系、是、七八十年代到，其实唔系好耐以前嘅戏嘅电影啊，20多年前到啦。 嗯， 喂，好卖座嘅香港，《Killing Field》入边嗰个泰啊，嗰个其中个主角一个泰国人嚟噶。佢做翻個真人真事，佢做翻個歷史就係咁咯，就係佢幫美國記者做嘢嘅。臨到解放金邊嘅時候咧，同佢扮咁，然之後啲嗰班美國記者咧就幫佢扮一個假護照，但係後屘佢走唔到，因為佢本來就諗住 flag 過去泰國走唔到，走唔到之後你知唔知點啊？咁佢走唔到啦，就然之後跟住嗰段故仔就係講呢個泰國，講呢個柬埔寨人啊點樣做咧？佢係城市人嚟噶嘛，佢扮啞啦。一扮咗好多年牙，跟然之後就入去，然之後就跟住赤簡一路入去咯，搞人民公社啊，乜乜乜啊，諸如此類，冇人知道佢底細嘅，佢、就一路扮牙啦，整好曬啲手枕啊，乜乜乜啊，咁、就逃過劫難咯，咁咪然之後點樣過好多年咧？戰火屠城啊，睇下呢套電影啊，好睇噶，咁啊，然之後呢段就係一段人間歷史咯，嗰三年零八個月就殺。殺好多人，殺到黐晒線咁，然之後，喂，最荒謬嘅就係乜嘢呢？到今時今日呢件案係審極都審唔到嘅。嗱，到1978年越南，我哋都講越南就頂你唔順啦，因為就親蘇聯都頂你唔抱啦，就派兵入去，就越南就一嘢就已經可以就已經打搞掂柬埔寨，跟住就、然之後就成個赤簡瓦解，咁然之後咧，嗰啲高層咧就全部走佬啦。咁、波爾布特係中佬噶，喺個森林入邊中佬啦。喬森潘咧就將啲罪狀咧全部推曬俾嗰啲病死咗嗰啲同僚。到今時今日仲健在啊，喬森潘仲係唔知仲喺柬埔寨總理啊，即係話你啊幾鬼荒謬，唔知咩 position 啦。啊，仲係受柬埔寨人萬人景仰噶，啊呢段歷史咧，到依家你譬如話，所以你如果譬如話有機會去柬埔寨旅行，我冇去過啊。譬如你睇 S21嗰個集中營咧，喂嚇死你！你知唔知佢嗰種屠殺之恐怖係乜嘢？你相對翻三四十年代德國人屠殺猶太人咧？德國人有好 scientific 噶嘛，有曬流程噶嘛，有毒氣室啦， 洗完入毒氣室炸一批 乾乾淨淨死。但係你知唔知呢班人？但係你一柬埔寨七十年代嗰次嘅屠殺，呢班人全部第一係農民革命嚟噶嘛？喂，槍都唔多支啊！你知唔知後屘嗰個？因為你屠殺嗰個係幾百萬人啊！咁然之後咧，到某一段時間咧，嗰個赤簡個政權啊，即係有個 order 落嚟俾嗰啲刽子手嗰啲，喂！唔好用子彈啊，大佬，好貴嘅子彈，跟住咪攞刀斬咯。咁啲刀斬到崩曬。你知唔知我睇嗰個古仔咧？仲有咧，你而家去翻 S21 嗰個學校，嗰、那個本身係個學校嚟嘅。嗰度好多人去過咧，去完咧，你出翻嚟都心理不平衡嘅、因為咧佢有一鋪癮嘅就點咧？你邊個人死之前咧都要影幅相嘅。咁有好多係婦孺嚟㗎，嗰啲女人咧仲抱住自己個仔㗎，即係抱住個 BB 仔，咁然之後 BB 仔都要殺埋喎。你知唔知有啲係點樣殺㗎？刀已經斬到崩曬啦，攞個螺絲批嚟，攞個錘鑿啊！你諗下嗰種死法嚟幾得？呢個你要鑿幾多下先會鑿死一個人啊？你話 黐 撚線，黐撚線㗎，咁就係咁樣咯。喂，即係咁樣先夠農民 feel 啊嘛，大佬，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恐怖嘅一段歷史嚟。咁點解要講咁多嘢咧？講咁多呢啲歷史咧？我哋本來話講華僑噶嘛。呢、這個你數翻去個原罪咧，個原罪喺邊個度咧？咪喺中國共產黨度咯。中國共產黨喺二十年代去到1970幾年係冇停過輸出呢一種咁嘅革命噶嘛。 嗯， 用喺錢、喺財力、喺物力，係不斷去支持 越南同柬埔寨，甚至老挝、寮国呢啲去赤化噶嘛。咁然之后入边咧，其中有一缺有一脱人咧，系发挥到嗰个作用嘅、 嗯， 就系、是、华侨咯。 嗯， 讲咁耐话俾你听，你知唔知呢、這个？越南柬埔寨嘅華嘅嘅嘅華僑史係幾咁可歌可泣啊！嗱，我而家嗱，我今日帶呢本書嚟咧， 係 即係讀啊，唔會即係呢本書好多人都有啲人會有睇過嘅。呢、這個書名叫《我與中共和赤和柬共》嗯、，OK？ 嗰個口述歷史嗰個人咧就叫周德高。呢、這個周德高呢個人梗係唔係名人啦 ？OK？ 呢個係一個咧越南柬埔寨華僑。OK， 佢係長期後生嘅時候呢就係喺就係、是、喺就係、是、做滲透嘅工作嘅。OK， 咁嗰啲古仔呀多多不勝數啦。但係最可悲嘅就係呢佢好代表住好多越南同柬埔寨嘅華僑就係咩呢喺當佢冇用啦嘅時候呢成嗰、那個中國政府係當佢好似一撇屎咁㗎咋。 嗯。 譬如呢個周德高到最後呢係個收場呢其實佢特務嚟㗎。但係佢最後嘅收場就喺香港，就係、是、咧，俾共產黨喺廣就叫掟，總之咧剪剪轉轉掟到佢廣州，跟住咧，然之後咧，中國旅行社嗰邊咧就俾咗1000蚊佢啊，喺八十年代 咁俾面啊， 係俾1000蚊佢，然之後咧就同佢老婆咧同，然之後咧就同佢咧就搞咗就申請嚟香港，咁佢個仔女就申請唔到，咁個仔女就留咗喺廣州，咁我同佢同我老婆咧就由經羅湖就過嚟香港嘅當年，咁佢一本書入邊咧好精彩啊，佢呢個講咧就係佢點樣過嚟啊，之處理咧喺原來香港海關呢邊咧。都有喺香港喺當年英籍政府入面咧，喺香港嘅海關入面咧，都有啲共產黨滲透咗嘅人嘅、 嗯， 就係要嚟俾即係譬如話，佢就要喺個羅湖嗰度等到嗰個係自己有嘅賣櫃台，跟然之後先同佢抌個居留證，咁、然之後跟住咧就過咗嚟，就喺香港定居。住喺九龍城寨，跟住然之後咧，當佢好似一個喂，然之後跟住唔承認佢嘅身份啊，唔承認佢嘅身份啊，佢本來一個共產黨員，唔承認，跟住然之後咧嚟到咪最後就係喺香港喺工廠打工咯，住喺九龍城寨咯，一個四米嘅四平方米嘅屋企裏邊，咁、然之後咧就過埋個餘生啊！今時今日我都唔知係咪過身未嘅呢個人，咁你話俾你聽，每一喺呢個越南柬埔寨嘅呢個咁混亂嘅歷史裏邊咧，每一次咧，喂，中國都對華僑嘅嗰種卑鄙嘅手段咧。係戰到即係冇得再形，即係好難形容。我再舉一個例俾你聽，就係咩？喺75至78年呢3年零8個月，柬埔寨入面死嘅1000多萬人裏面啊，有佔咗好大多數係華僑嚟㗎。你呢下先戰到，話俾你聽，其實共產黨如果要計，如果你話喂要計，即係呢啲人，其實呢啲人中國共產黨係要幫佢哋嘅，係要幫佢哋撤離噶嘛。但你知唔知當年因為點解？當年因為我啱啱我支持赤柬呢個暴政啊嘛。 係啊， 我同佢係細佬嚟噶嘛。跟住然之後佢係置所有嗰幾百萬華僑不理嘅，嗰啲人全部死曬嘅、所以又好不堪嘅。你再講嘅，譬如話越南打幾次嘅越戰啊，或者仲有然之後點樣對待越南嘅華僑啊？喂，如果中國係會收容嘅話，越南華僑就唔使嚟香港啦，就唔使然之後唔使移民去美國啦。喂，好嗰即係呢啲即係共產黨其實係。不一路都係 想大鑊咧， 不知所謂。 你講而家個即係個半島裏面嗰幾個國家啦，咁啊 OK 啦，即係輸出咗呢個共產主義，咁啊做繼續行啦，咁行咗十幾廿年，得屌你全部咁撚窮嘅，睇翻個大佬咁撚有錢嘅，哇！你話共產主義，撲街你裏邊就資本主義嚟， 係啊，心理不平衡㗎， 真係大驕傲。 即係我好想我試下嗱，即係 揀少少係嘛， 揀少少 節錄兩句， 我讀下都唔幾句㗎，俾少少時間我啊。 要 嗱，我呢個周德高呢本書咧入邊咧嗱有一段説話咧可以試下咁樣分享。佢話50、60年代初咧，中國共產黨已經喺國內咧犯咗好多嚴重嘅錯誤啦。 但係我哋海外華僑咧對呢啲情況咧就係不了解嘅。佢話即使了解，亦都係好膚淺，而且總係咧被咧祖國強大了，或者係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呢啲咁嘅口號或者假象咧欺騙咗、蒙蔽咗。我就係喺呢種民族主義嘅亢奮情況之下咧，投身到中共嘅懷抱裏面，整個華僑嘅社會又以中共支持簡共，而取得一種咧凡事祖國支援嘅，我哋就要擁護嘅愛國主義嘅盲目態度。佢話：然而，自從柬埔寨共產黨成為咗中國嘅中共嘅友邦啊，柬埔寨華僑就冇咗一種咧冇價值嘅家奴啦。啊，咁佢話依嗰個咧依住一個原則叫做寧鎮友邦物與家奴嘅封建傳統咧，中共咧就將全部嘅柬埔寨華僑，包括我哋呢啲幾十年嚟效忠佢嘅僑幹咧，一拼咁樣咧就贈送俾呢個柬共。佢話中共曾經正式通知我們啊，以後你哋同中國就冇關係㗎啦，從此我哋就成為海外嘅孤兒，任呢個柬共咧就宰割。咁啊，幾十年後嘅今日，共產黨嘅世界革命咧就已經咧即係都冚旗㗎啦，發財致富嘅口號咧就響徹雲霄。佢話紐約咧有啲同鄉會中咧，佢有好多人咧都係為呢個中共嘅大使館啊、領事館啊搖旗吶喊嘅時候，佢哋覺得祖國強大咗，熱淚盈眶，做中國人有面子，要同呢個反動分子或者敵對勢力勇敢鬥爭。其實內裏有好多人係為咗自己自私嘅目的，而我哋當初咧就係一班咧世界革為咗世界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嘅胡涂虫，嗱呢个就系周德高自己嘅，即系老咗之后嘅一啲心声咯，即系觉得你帮共产党做嘢啊，冇好下场啊！话俾你听，呢本书好精彩嘅，田园书局出嘅，咁啊有好，其实已经好多年噶啦，咁但系呢本书应该其实咧有好多朋友都可能会睇过，咁如果冇睇过，我又 post 翻嗰本书嘅。嘅 係擺翻節目上嗰度 啦，擺翻喺個係啦，擺翻喺Facebook 啊，咁啊同大家分享，你好容易揾到嘅就喺書局可以買到，好好睇嘅一本書。睇完之後咧，你就會知道。 咦？呢本好新嘅噃嚇，初版係零七年嘅噃， 零七年係幾年前咯，係咯，幾年前咯。咁啊，即係啊呢位周老人家就 係嗱，所以啦， 冇過身。 各位自由行嘅朋友啊，嚟買手信咧，唔使淨係成日都買胡錦濤秘史嗰啲啦，買翻 呢 本 正啊！ 嗱，地址 呢本好啱自由行。朋友睇嘅 九龙旺角西洋菜街56号二楼田园书店，嗱数好似京城成功咁，数翻200本，送赠街坊， 好多书局都仲可以揾。 如果过到关嘅话， 唔难揾嘅本书。咁我哋又休息一阵啦， 好 听只歌先啦。咁啊，头先讲过啦，即系其实有好多好多好精彩嘅越战嘅电影啦。咁啊，其实好值得大，即系好值得大家睇翻嘅，因为喺九十年代咧，其實咧睇越戰嘅電影咧，你係過得煩嘅，因為美國佬真係拍咗好多好多 越戰 嘅電影，咁個水 平因為真係打到好撚怕， 個水平咧就好粗，即係好參差嘅， 好 即係譬如話有幾隻類型嘅，譬如有啲就係齋打啦，動作片嚟嘅其實係 ，OK 你可以當動作片睇嘅，你就算係小電影，你好多好多越戰 嘅 喎， 我記得係 小電影嘅直情係 OK 即係 最撕片。 吹箫嗰啲都可以系越战，用越战嘅背景嘅，系啦，第一滴精咁样又有啦 ，OK。咁你譬如话，然之后，但系八九十年代出过好多，譬如话仲有啲咁啊，仲有啲好出名嘅电影啦。 讲嚟讲去，其实第一滴血都系关键 系咯 ，First Blood 咪就系动，即系越战嘅动作片咯。 冇错。 咁但系你譬如话，仲有好多唔同嘅题材嘅越战嘅电影，譬如话咁，你仲有啲大师级噶啦，一定要睇嘅，譬如哥普拉嘅《现代启示录》啦，或者系寇比尼克嘅《Full Metal Jacket》啦。或者仲有咧，就係有啲係小品嘅，好小品嘅。譬如話，我有一套又好中意啊 ，Robin Williams 做男主角嘅，叫做《Good Morning Vietnam》。咁喺入邊個電影入邊咧，講我哋行家嘅，就係、是、講當年喺當年叫做西貢啦，而家叫胡志明市啦。喺西貢入面咧，咁一個駐美軍嘅基地咧，咁佢哋有個電台，咁啊 Robin Williams 做嗰個角色咧，就係一個電台 DJ， 咁啊都係屬於美軍嘅，咁但係每日咧就做節目咧就俾啲美軍聽，咁佢嘅個節目咧就叫 Good Morning Vietnam， 咁佢每一日個口頭禪咧就好正嘅，就係一開口咧就是。 Good morning, Sweden 咁樣嘅。 早晨，早晨， 好似大班咁樣。咁就好多呢啲咁嘅好精彩嘅即係電影啦。咁另外仲有一套不得不提嘅，我亦都喺入面揀咗首歌啦，就係、是、1978年嘅《獵鹿者》啦。咁《獵鹿者》，《獵鹿者》又係《獵鹿者》咧，其實咧。你哋譬如話你哋呢啲咁嘅年紀睇過吳宇森嘅《喋血街頭》咧，啊張學友、梁朝偉啊、任達華嗰套咧三個幾鐘頭咧，講佢哋又去到越南揾食啊，跟住然之後點點點點點啊，嗰套《喋血街頭》成套嗰套嘢咧，基本上嘅故仔就係抄《Deer Hunter》《獵鹿者》 哇， 羅伯迪尼魯、梅麗史翠普嘅一套電影，當年攞好多 係咯最佳電影嚟㗎嘛。 最出名嘅一幕喺《獵鹿者》入邊最出名的一幕就係咩？就係咩咧？就係佢哋喺越南被俘虏嘅时候，嗰班呢班美军咧，点样日日每日啊浸喺个水嗰度，一个个监仓系浸喺个水入边嘅， 水牢，水牢 系喺水牢啦。跟住然之后咧，每日咧就好似执海鲜咁样执两件上嚟，就玩俄罗斯轮盘啊。嗰、俄罗斯个轮盘嗰度，那个最经典嗰一幕咧，就系喺 Deer Hunter 嚟玩到咧，到最后咧。就係、是、後屘佢哋就點，即係後屘呢班美軍嘅俘虜咧就點，後屘就被救，即、就、係、是、被拯救啦，翻去美國。但係仍然有佢成班一班好兄弟嚟嘅，即係然之後咧就其中有一個咧仍然都係救唔到，留翻喺越南。咁後屘咧隔咗好多年之後咧，羅伯地魯就翻去揾佢嘅時候，發覺佢已經 short kill 咗喺越南度咧，日日喺個酒吧度同人玩俄羅斯輪盤。未撚輸過嘅，咁然之後到最後嗰一幕咧就係羅伯迪尼路想捉佢走啊，佢唔走，佢話我唔會翻去嘅，我覺得呢條仙境嚟嘅，即係黐撚咗線，跟住羅伯迪尼路最後就係同佢玩，咁、然之後咧就最後佢死喺羅伯迪尼路面前嘅，咁嗰個咧就係 Christopher Walken 攞當年最佳男配角嘅，喺奧斯卡金像獎做得好好啊呢套電影，咁入邊有一首好舒服嘅音樂叫做 Cavatina 嘅英文名叫，咁我今日就唔係揀呢個版本，當年咧我就揀咗一個咧就係、是、咧林子祥就當年就攞咗呢首音樂咧就做咗一隻 cover version 嘅歌，就叫做《原野是我家》，咁我就聽下呢只歌先，第三節翻嚟再講。 風光正好。我舍不得归家，看夺目夕阳伴红女挂，似彩短幻化，斜阳还照。金光遍洒，山谷里景色如画，满空亦画，风里散最深。萬花風光正好，我捨不得歸家，看奪目夕陽半空旅挂，似彩短幻化，斜阳横照，金光遍洒，山谷里景色如画。全忘掉恨怨怨意，愿夜做我家。 处，会感潇洒。我暂别繁华，寄身旷野，似脱缰骏马，云霞萦绕，我似个灯丝羽化。